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明晚十点，玉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玉敏会客室新的一集嘉宾是语文学家欧阳伟豪博士 Ben Sir。 嗱，语文学家咧都应该好重视呢个语文嘅所谓约定俗成嘅特性，约不定就俗不成，系嘛？点解我哋叫牛做牛，唔叫牛做羊呢？咁原本系大家一齐约定系咁样叫，好啦，咁大家都习惯咗啦，咁于是咧就叫牛做牛咯。俗成嘅意思即系 popular 咁解。Ben Sir 又象牙塔走入去娱乐圈，系嘛？又要拍广告，又拍戏，又做电视剧，系嘛？佢由教授就要变成一个艺人，咁佢做艺人，你估可唔可以约定俗成呢？ 我講個俗成咧，就係話，即係英文叫 popular 啊，即係話即係紅咧，用佢娛樂圈嗰、那個講法。咁你而家你覺得而家你目前即係嗰個發展，你有冇機會好紅咁樣，或者揾好多錢？ 我又冇話諗過話要去揾好多錢。我而家最想做嘅嘢咧，就係經歷一年之前，我想諗去做主角嘅劇又好，電影電影又好。經過一年去試咁多啦，咦！我唔單止要做主角，要做自己作品嘅主角。咁所以咧，借依個機會，我就想講一講，我查實想拍一部叫做廣東話紀錄片，有關廣東話嘅片。咁我自不然 好、啊， 我自不然做主角啦。係啦， 約定俗成，歐陽偉豪。玉敏会客室，听晚十点 ，myradio.hk， 千万唔好错过啊！ 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我哋今日咧都系会继续讲太平天国嘅， 可以讲咁长个太平天国， 可以，我哋咩历史之咩更替系嘛，咁咧我哋咧点解其实我会拣太平天国讲，其实因为咧，即系其实搞太平天国都话晒叫搞革命啊，系嘛，咁其实咧我哋睇下佢哋点样搞，同埋咧同我哋而家人搞系咪其实系咪应该一样搞法应该，咁香港好似搞唔係好得嘅，係咪就因為冇參考 你咁講？香港冇搞過，冇從來冇呢個心態。即係幾年前嗰啲又係自己突然間即係好冇乜準備，冇乜計劃之下做出嚟嘅 啫。所以好似烏合之眾咁， 烏合之眾 啊，嗰本就冇乜系統啊。所以我點解睇緊太平天國咧？太平天國佢其實開頭都係烏合之眾嚟嘅，但慢慢咧。他哋喺革命之前咧，其實佢遇到嘅情況咧，我覺得有啲似我哋而家香港人搞呢一樣嘅，所以我就專登要講咧，就係講翻喺佢喺依段革命前嗰幾年嘅事啦。好啦，我睇第一張圖先。咁我哋想講翻就係1846年至1850年咧，就阿洪秀全點樣去即係去搞佢個革命嘅預備啦，即係預備搞革命時候嗰啲心態啦。咁第一樣嘢咧，佢就要批判啊孔子先，佢開頭就唔係好批判孔子嘅，即係1846年之前咧，佢都對儒家咧都仲有啲包容性嘅，都仲讚一啲儒家嘅一啲先能者嘅。但係去到1846年之後咧，佢就開始淨將孔子咧就當係即係同啲妖魔咧就一齊嘅。咁所以咧佢有啲文章成寫住咩咧？嗱，黑色嗰段就講啦。佢話咧，阿孔丘咧喺上天啊，咁啊俾上邊嗰啲即係耶穌啊、上帝嗰啲就即係責備佢、歸咎佢，話佢咧即係點樣、點解搞到啲華人咁樣，咁就咁逃咗落嚟呢個下界。 咁同啲妖魔咧一齊走咁，咁後來天父咧就叫咗洪秀全咧就去追佢啦。咁啊捉咗佢之後咧，仲要俾天父鞭佢添喎。咁你佢即係其實洪秀全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就將一啲中國人曾即係曾經崇拜過或者敬仰過一啲人咧，佢先打低佢先。 但係點解佢呢度有佢有啲矛盾嘅？佢如果係孔子咁衰，應該落地獄嘅，唔會上天堂嘅。 佢可能話孔丘係開頭係同上帝有啲關係啩，因為佢後來佢嗰個寫到咧都亂大龍嘅有啲，但問題佢就係 buy 就係 sell 到俾嗰班即係佢班信眾啦。咁到1847年嘅十月咧，咁啊洪秀全啊馮雲山啦，仲有個曾雲正啊盧陸四個人咧，就決定咗做咩咧？就係、是、去依、這個即係、就是、廣西嗰度咧，佢嗰個咁樣嘅紫荊山嗰度咧，原來有個叫金王嘅廟嘅，金王神廟啊，空神嚟嘅話係。咁咧呢個金王神廟咧，佢就話咧，佢覺得係禍害依個地方，亦都係邪神。咁咧就所以咧，佢就諗住咧就去即係同埋佢要即係立威，佢即係要話俾人聽我幾勁，即係我呢個拜即係拜上帝教有幾勁。所以咧就攞個地頭蟲咧，即係地頭嘅神咧嚟開刀先。咁呢個金王咧又好得意嘅，我覺得佢係又係奇怪怪嘅。好啦，我哋睇第二張圖。咁第二張圖咧，我哋睇即係中華文化咧，即係我真係驚奇奇怪怪真係。佢咧就呢、這個金，即係佢呢個金王爺咧，即係個金王廟拜嗰個金王咧，唔係咩神嚟嘅。呢、這個金王咧，佢話咧本來是一個普通人，咁咧就好信嗰啲風水嘅。咁佢為咗即係為咗啲風水好咧，咁啊個風水先睇個風水睇佢嗰個即係佢嗰個家嗰、那個叫陰宅啊。咁佢話咧啊，依、這個宅好，依個陰宅好，但係咧要血葬喎。咩叫血葬咧？咁啊就係話你即係要一個生人去葬喺嗰度先得嘅。咁咧佢就攞佢老母生葬嘅咯，即係殺咗佢媽葬咗落去。咁後來咧話仲話依個金王咧仲點樣咧？又逼佢個家姐咧嫁咗俾啲地方流民嘅，即係通奸嘅。咁又咧，佢又自己本身又好中意聽埋啲嗰啲咁啊，即係吟唱吟唱歌，歌係鹹濕歌嘅喎，即係唔同嗰陣，我哋中國以前有鹹濕歌嘅。 有幾鹹濕啊？ 其他文走啫。 係啊， 即係咁啊！即係話咧，佢呢個王呢、這個金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神廟裏邊嗰個供奉嗰、那個佢係金王咧，基本上就一個壞人嚟嘅，就唔係一個好人嚟嘅。你嘅中華文化咁得意。你唔係喺一個廟去擺一個好人，你去擺一個壞人喎。咁仲話咧，呢個金王好勁嘅，勁到點樣咧？就話咧，當年咧，有個叫做象州州嘅官啊，姓朱嘅個官啦，經過金王廟，因為咧冇落橋啊，結果就俾一陣風啊吹咗落橋，即係拖咗落嚟。咁後來咧，佢點樣先搞掂咧？就話咧，呢個州官咧，最尾就收咗個龍袍咧，送咗俾呢個金王廟，令個金王著住咧。咁佢先至冇事。咁仲有咧，如果你想去呢個金王拜佢咧，你要鳴鑼，即係要打鑼打鼓話俾佢聽嘅。如果唔係咧，即係話咧，你已經吵醒佢。如果佢喺度瞓緊覺，你突然間又去拜佢咧，唔得嘅。你要離遠敲鑼敲鼓，等佢知道先。咁咧，佢先至你先，即係佢先可以去拜佢嘅。咁所以話到呢個金王好誇張嘅，就話咧又話好多人咧無故即係講佢壞話啦，即係話呢個金王嘅壞話嘅時候咧，就會有病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病人咧，又要擺豬牛喺嗰度，佢嗰度拜佢嘅，咁先平安無事嘅。咁啊，呢個咁嘅神話咧，又睇到即係中國人嗰種愚昧咧，即係總之你夠勁咧，其實都唔理你個道德水平喺邊度噶啦，都會拜你嘅。但係咧，我睇到另一篇古仔咧，就係講咧，就話呢個金王其實係地方官府一啲嘅。即係治呢個廣西嘅方法， 係呢、這個我覺得可信性相當高啦。 即係話咧，因為咧，佢話咧，因為廣西人咧嗰個文化水平比較低嘅， 即係唔收比較多少數民族嘅。 嚇，同埋咧又唔係好聽你嗰啲官講嘢。咁個官咧就借呢個惡，即係呢個惡嘅金王爺廟咧嚟傳遞佢，即係控制你班人嘅方法。咁所以咧，又話呢個。所有講嘅即係呢個金王裏面所發生嘅事，其實都係嗰個地方官員嘅方法嚟嘅。同埋咧，利用你咧去祭祀嘅時候咧，咁咧佢就可以咧收咗你嗰啲祭祀嘅品咧，就平分嘅，同嗰啲即係啲馬仔。咁同埋咧，點解你要離遠要開，即係要鳴鑼打鼓，要話俾佢聽佢拜佢咧？因為平時就冇人嘅。係 啊， 咁鳴鑼打鼓咧，佢先係上去扮嘢嗰啲人。啊，所以咧就好鬼奇怪。咁所以咧。阿洪秀全咧就揾佢嚟开刀啦，咁你又几多张图咧？就系、是、好似就揾人走去剥烂嗰个金王爷，就撕埋个龙袍添嘅，仲打到咧嗰个金王嗰个像咧，连眼都烂埋嘅。 咁呢件事咧就得罪咗當地嘅一啲地頭蛇啦。啊，咁就令到咧，佢同當地嘅好多嗰啲嘛，即係啲鄉親咧，或者依、這個其實可能依個金王廟其實係嗰啲鄉親同嗰啲咁樣嘅即係官府咧勾結咗造成嘅一種方法，去愚即係佢愚弄啲百姓嘅。咁你打爛咗佢咧，變咗嗰啲鄉親就變咗冇咗嘢去搞啦，即係冇咗個借依個金王去做一啲即係統治嘅方法啦。咁咧就變咗咧就同佢哋唔係好妥啦。咁就亦都話咧。因為你拜嗰個係即係耶穌嘛，上帝嘛，就唔係佢本地嗰個文化嚟噶嘛，所以咧，其實對呢個拜上帝會咧都非常之唔 like 的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衝突啦。咁即係話其實佢搞依壇噶拜上帝會咧，其實開頭佢唔係順風順水喎，即係其實佢都要做好多嘢。 哦，呢個當然啦，即係佢唔係俾人個感覺就係話佢一開始就搞掂，其實唔係嘅。佢早期咧都諗到好多橋出嚟嘅。同埋，我諗最重要係夠用啦。 係啊， 夠用。而咁啱得咁巧就係、是，哦，原來即係呢啲地方係好流嘅。 嗯， 即係俾佢沖一兩嘢就散。 嗯，同一樣嘢睇到咧，即係話其實佢搞，即係佢搞呢個拜上帝會開頭咧，佢遇到嗰啲即係嗰個阻滯咧，除咗本地嗰、那個即係本地嗰啲鄉親之外咧，其實嗰啲官府開頭咧就唔係好理佢嘅。但慢慢咧，佢開始即係即係佢嗰個羣眾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啲追隨者咧，越嚟越多之後咧，咁啲官府就冇法子唔開始及住佢啦。好啦，我睇另一張圖，係啦，咁啊，咁人哋話呢個即係廣西個紫荊山附近咧，裏邊有好多對客家人嚟嘅，咁啊，我係客家變地主啦。然後話1640年咧，明朝即係阿崇祯瓜老豆啫嚇，咁啊。好多明朝嗰啲咁嘅人咧，就原來就嚟咗依度咧，即係住嘅，即係客家人啦，咁啊嚟咗依度住。咁嚟依度住之後啦，咁佢同啲即係呢啲人咧，就本身就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手段啦。咁啊同官府咧一齊咧，就用武力或者戰價咧，就將嗰啲遙民嘅土地咧就攞咗過嚟。然後咧請翻大批嘅移民，即係咧咁啊！你客家人除咗啲咁樣嘅，即係啲有錢人之外咧，仲有好多客家係比較窮人噶嘛。咁啊過度咧，佢用依班咁樣嘅移民咧，就幫佢耕作。咁人哋話呢個紫荊山呢笪地方咧，就好肥沃嘅土地。咁咧根本食唔曬嘅，佢種出嚟就食唔曬。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學仲做埋嗰啲即係嗰啲即係我哋而家講嗰啲咩，即係嗰啲順豐嗰啲啦，即係搞埋嗰啲運輸啊。咁啊，又搞好多，即係將啲米啊，將啲糧咧，就賣翻去啲出城市嗰度咧，咁又賺咗好多錢嘅。咁咧就話，但係呢班人咧，因為呢班人咧，即係已經變成即係一方嘅土豪啦，變咗。咁變咗咧，佢又對嗰個地方其他啲貧窮嘅人咧，又會有壓迫嘅。 我諗，如果頭先你講嘅姚文，就主要係嗰啲少數民族啦， 少民族 即係唔係漢族嚟嘅咧， 唔係漢族啦。 而且呢個姚字以前唔係咁寫法嘅。以前是狗爪邊的、 啊、狗爪邊 的那即意思不是人咯現在這個寫法是在四九年之後才改的、 哦、即已經是尊重了他了、 啊 哦、即是改了個字有個企人邊就當他人了、嗯啊、那即是說呢其實這班明朝 的逃亡者呢結局呢就是侵害者、嗯、就侵害這 班本地人的遙民 的土地、嗯、就壓迫他們呢就即令到他們呢更加辛苦了那其中有一個咧叫黃作新人咧，就同埋一班團練咧，佢對於洪秀全佢哋依個咁樣嘅行為，即係依個咁嘅拜上，因為其實因為有好多啲遙民都信咗佢嘅，咁咧就唔係好中意佢哋喺度搞個拜上帝會。 嗱，呢個要翻頭先去講嗰、那個，譬如話對儒家個，因為如果撇開嗰個少數民族問題咧，其實好難理解嘅。因為傳統上咧，每個地方都拜孔子。即係逢親，因為有人讀書啊嘛，讀書就一定拜嘛。所以如果佢話當其時佢如果去咁樣去批判孔子咧，如果冇呢個小眾民族喺度係搞唔成嘅， 批唔到。因為本身佢信嗰班人根本就唔信孔子， 根本你唔係漢人嚟， 唔係漢人嚟， 成班唔係漢人嚟噶嘛， 所以冇乜所謂啦。 係啊，佢可能佢連我諗連字都唔識嘅嗰班人。 哦，咁啊，都應該係啦。咁佢話，我上次又講佢咪作好多歌嘅，咩元道救世歌啊，呢啲咩白世歌嗰啲，咁全部都係用唱嘅方法嚟唱俾佢聽啊嘛。咁頭先話嗰度啲士绅啦，有個叫黃作新人咧，喺1847年嘅時候咧，就帶啲團練上山咧，就捉鬼咗佢。咁啊，嗰陣時話啊，即係啊太平天国啦，已經喺紫荊山有4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咁啊，中間有啲山區咧，比較上係即係。 隔即係啲交通唔方便，咁啊，哇！洪秀全同埋阿馮雲山兩個咧，要經常喺四個地區咧輪流咁走嚟走去。 嗱，呢個亦都講到另一個問題啦。我哋喺其他節目都提過嘅，就係、是、凡真有山區嘅地方咧，個地方主一定好強嘅。 嗯， 因為你入唔到去嘛。 係係。 咁同埋佢搞咩佢唔知啊嘛。係。咁你咪變咗即係如果一長時間嘅話咧，咁佢自己形成一種勢力喺度，所以有債啦。 係。 咁。同埋佢唔會咁容易接受你嗰個管治嘅，咁你話同講緊香港，香港又太即係係一個太緊密嘅城市嚟嘅。你咩做咩，其實好多人好多人其實都知嘛。 咁我哋仲擺埋上網添， 所以就嗰個政治條件唔同咯。咁嗱，呢個亦都顯示到咧，即係如果中國將來會發生嘅事咧，就係地方割據咯。 咁點解唔搞好啲地區嗰啲咁樣嘅嗰啲馬路啊？等佢容易啲到達，咪容易知。 嗱，非常好嘅問題，我答你啦。原來咧起路咧係呢二十年嘅事嚟嘅， 呢二十年先係起嘅。 係有啲譬如話我哋以前喺廣州或者深圳做嘢，佢話有啲以前翻鄉下咧冇路翻去，係到近年先有嘅。 嗯， 咁所以嗰個理解就唔好用我哋今日方法理解，就係、是。你可以咁睇啦，就係、是、如果你其實做到嘅話咧，你去啲好深山或者冇路去的地方咧，嗰度啲人咧，如果俾你說服到咧，其實已經變成一種政治勢力嚟。 哦， 嚇，佢爭佢打唔打啫？ 佢割地為王嘅啫。 係啊，同埋個中央，即係喺呢個中央嘅角度，譬如講緊北京啦，或者地方政府，其實要處理啲問題咧，佢哋係好頭痛嘅。 嗯， 因為如果你話要報俾上面聽，你要打佢，咁佢又要真係問你啦，點解要打啊？咁啊，你要寫人 report 啦，同埋要派兵落嚟噶嘛。派兵落嚟要俾糧食嗰啲兵啦，又要支錢啦。咁所以通常有兩個處理方法，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打。如果打真係好殘酷噶啦，就要全部要殺曬啦。如果唔打嘅話咧，就安撫咯。咁呢個就係點解佢哋初頭佢哋會有一個地方俾到佢哋立足嘅一個條件嚟嘅。 咁咧就係話咧，咁呢個嗰個嗰啲咁啊，即係嗰啲咁啊地頭蟲啦嚇，咁啊就帶佢嘅團練啊，即係佢自己嗰啲軍隊啦，基本上就上去捉咗馮雲山嘅。咁啊，捉咗馮雲山之後咧，咁啊，阿馮雲山只馬仔阿盧六咧，一聽到咧就帶住成班嗰啲咁樣嘅，即係拜上帝嘅教徒咧，就劫翻阿馮雲山翻上山。咁你睇到嗰個，即係其實拜上帝教嗰陣時候已經係有少少即係武力嘅 back up 噶啦，已經。 呢個咪會毛澤東收尾抄佢咯，井岡山。 啊！ 佢都係諗咗呢條橋啫嘛，就係、是、喂你，如果你個政治力量同軍事力量唔夠嘅時候，首先你擺咗地先，嗰地最緊要咧，啲人唔係即係咁容易入到去嘅，咁就可以慢慢一個搞噶啦。 嗱，咁但係咧，依個咁啊，黃作新咧，咁啊，其實佢曾經咧就投訴向呢、這個即係個地方官府投訴過嘅。但係地方官府因為咧，即係好似阿台長話齋喺山上面咁鬼煩，都唔係好想搞。 係啊， 咁結果咧就要依個黃作新自己帶自己嘅兵上去啦。咁我1947年捉過一次啦，又俾人救翻啦。咁佢1948年咧，又再帶人上去再捉，呢次連阿盧六都捉埋。咁啊兩個捉曬咧，佢直情咧壓咗上去呢個俾個政府啦，就交俾呢個桂平縣啦。咁啊，直情要將呢兩個投監同埋審判。咁啊，走咗變咗咧，其實睇到咧，即係當即係你要即係其實話你想搞一個地區，想搞一個勢力出嚟。其實你要擺平翻當地嘅勢力咧，其實都係難嘅、就算個政府唔想搞你咧，佢當地嗰啲勢力咧都會搞你嘅。所以其實香港點解嗰時搞啲嘢，咪有啲咩人走出嚟啊，打你啊，咩黑社會嗰啲咧？ 咁你知道喺邊頭啦？我收咗呢個電話，呢電話啦，唔知邊度咩村走出嚟會揾我咁樣啊？ 哇！咁驚， 驚冇驚啊！ 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啦。嗱咁啊，有一件事好得意嘅，因為咧當時阿馮雲山被人捉咗啦，而洪秀全又因為啲私事咧又翻咗自己鄉下嘅，咁啊即係成個紫荊山咧就冇咗大佬啦。咁啊過程之中咧有一個即係比較出類拔萃嘅人係邊個咧？就係阿楊秀清啦。阿楊秀清你唔好睇佢一個即係窮嘅客家燒炭工人喎，咁佢又幾醒喎，即係當群龍無首嘅時候咧，佢就代天父皇帝講嘢啦，咁呢個咧其實咧，我覺得就同我哋中國以前嗰啲咩扶機啊，即係扶機嗰啲咁嘅嘢咧，其實我哋覺得佢呢個拜上帝教咧，其實我啲似道教多啲。 唔係嘅，係即係將所有呢啲混嘅嘢拜埋一齊得噶啦。 但係扶機樣嘢咧，係真定假嘅？ 有真咁我阿楊秀清呢個梗係流啦，但係真嘅一啲我哋都見過。 你係見過？ 見過啊！ 但即係請個神落嚟。 唔係，我唔知係咪神啦。總之佢噏啲嘢，你即係唔會係作出嚟嘅咯。 但我睇過一次咧，但我唔知噏乜嘅喎。但係嗰日知聽到佢講咩嘅， 係啊， 好得意嘅喎嚇。咁我當佢好似做戲咁啦。咁咧，扶機係我哋中國咧道家嘅一啲請神嘅儀式嚟嘅。咁就呢樣嘢咧，我諗即係其實可能喺中國裏邊咧，好多人咧即係好即係個傳統啊，都係對呢樣嘢係有一個認同同埋認識。咁所以咧，阿楊秀清扮代啊上帝講嘢咧，應該係受到群眾嘅嗰個即係認可啦。咁即係啲人都信佢講嘅，可能因為嗰陣時因為冇咗兩個大佬喺度咧。咁可能有啲亂，咁楊秀清出嚟咧代上帝講嘢之後咧，就可能穩定翻軍心。咁後來洪秀全翻上山之後咧，就追認翻阿楊秀清講嘅嘢係堅嘅。但問題嚟啦， 到佢唔追認嗰度弊啊！ 但問題嚟啦，嚟咩咧？就係楊秀清經常幫上帝講嘢，咁就大鑊啦。咁啊，洪秀全即係有時可能阿洪秀全唔係咁諗，阿楊秀清代上帝講，咁你話佢堅又唔堅咧？呢個就好麻煩啦。 收尾去到佢哋打贏之後嘛，洪秀全俾佢食住咯。 係啦，呢、這個 成日話即係佢做啲嘢俾佢上咗身之後走去即係鬧佢。 咁後來咧，阿洪秀全咧。都想到即係話喂你楊秀清代上帝講嘢又成日講啲嘢可能唔啱我傾，咁佢就揾另一個人幫上帝講嘢，咁咧佢就揾咗個叫蕭朝貴嘅人咧，就幫阿上帝講嘢。但問題咧，嗰陣蕭朝貴講嘢咧仲誇張，講埋啲咩咧？有時講到咧，即係叫佢老婆啊聽話，叫佢即係叫啲即係叫屋企人咧就唔好即係嗰啲家庭碎事都由阿蕭朝貴用阿上帝嗰個名義咧。颁布落嚟， 咁即系证明一样，上帝好忙嘅。 系啦， 呢啲嘢都要理埋。 证明萧朝贵好肯定流嘅，即系好肯定系阿洪秀全拎出嚟咧，系我嚟顶住杨秀清嘅。即系话杨秀清如果讲啲嘢唔啱倾咧，就揾萧朝贵顶一顶。吓、咁后来越讲越过分啊！讲到最尾点咧？讲到最尾，原来观世音都系洪秀全个家姐嚟嘅。咁咧，洪秀全咧曾经咧喺呢个紫荆山嗰度咧东边试过一场大战咧。好在洪秀全喺天上面个老婆咧叫第一月亮宫嘅公主啊落嚟救过佢，点解又有萧朝贵咧咁讲出嚟嘅，咁变咗咧啲人就当好似神话咁讲咧，就一路传开噶啦，咁大家就话越嚟越觉得洪秀全咧越嚟越劲啦，同埋咧话洪秀全咧喺天上面咧系有一仔一女嘅，最好笑咧佢耶稣都有嘅，耶稣都有仔女嘅，唔知三子二女噶啦，好鬼夸张嘅，即系越讲越夸张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基督教同呢、這個即係道教呢種扶機咧，又係 crossover 到咧係亂曬龍，但係咧又得到當時嗰啲人咧非常之即係信服嘅喎，呢嘢真係頂唔順啦！即係呢啲都即係搞呢啲事咧，都係去啲落後的地方搞嘅啫，即係搞到咁神怪咧。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啦。啊，咁啊，搞乜鬼嘢咧都係要錢嘅，我覺得啊，咁啊，其實咧佢哋咧。即係頭先我咪話佢有四個根據地噶嘛，咁點解佢兩個阿洪秀全同埋阿洪文生點解成日周圍走咧？原來成日要去籌錢啊， 籌旗 啊，籌旗，即係原來咧嗱，我揾咗張圖咧，就係、是、我哋香港嗰個阿主教啊， 書記 啊，書記咧都係籌錢啦。咁咧原來話咧當時咧就即係咧原來其實因為嗰陣時已經係俾政府打壓噶啦嘛，即係成個拉佢啲，即係你信你拜上帝會咧，有時都俾人拉咗嘅。咁咧，佢就要揾錢去贖佢嘅，贖佢嘅，即係用啲官貪污嘅，你俾緊錢佢得噶啦。咁啊，同埋咧要買武器啦，買啲簡陋嘅武器啦，唔係就冇得。 哦，始終都係真係要有金嘅， 即係有錢， 所以有金主。 係啊，就一定有金主嘅。同埋咧，佢仲要咧，因為佢有啲共產招噶嘛，其實，即係咧佢會對嗰啲信佢嘅人而係窮困人咧。即係好似我哋早期基督教咁咧，即係派下嘢食啊，派下米俾佢哋嘅，咁即係都變咗佢成日即係好等好需要錢。 但係呢個係革命嘅恆常嘅因素嚟喎，由道教啦，即係譬如話喺東漢嗰時候啦，五斗米道嗰啲咪全部係 派五斗米， 唔係佢你嚟嘅俾五斗米啦，但係大家係一齊食飯嘅， 嗯， 即係總之你路過你冇嘢食咁就派咁，所以好同埋第二樣係醫病。 我唔係，我就我記得嗰陣時，嗰啲咩嗰啲咩天師最叻醫病喎。 醫病嚇， 係咯。 咁你一搞到呢兩份， 呢兩份咧就點？ 就得㗎啦，因為窮人太多啊。嗱，而且我咁推斷啫嘛。如果今時今日喺中國都搞到呢兩份咧，都得嘅。 是不是那么简单啊？ 是啊，不是不一定实赢，但起码一定 聚到中， 聚到中， 聚到中，即是筹到期。 我剛才你笑啫，但我舉個例子啦，譬如點解嗰啲氣功嗰啲會搞到成個一醫到病啊？ 哦，係啊，我而家見到人發呆氣添，好中好中意講嚇。咁咧嗱，你見到咧即系咧阿馮雲山俾人拉咗噶嘛，最尾都係靠錢咧買翻出嚟嘅，但係即係咪咁咧？錢可能多啲啦，咁啊就救到馮雲山，救唔到盧陸啊！阿盧陸最尾就喺獄中咧俾人打死咗嘅，咁所以咧即係。搞革命第一件事都是要找金主，冇金主唔掂啦。咁原来咧当时咧喺紫荆山最大两个金主系边两个呢？好啦，我睇另一张图啦。啊，最大两一个石家，一个韦家。咁啊，韦家就韦昌辉啦。咁我哋谂起呢个咧，呢个我哋睇嗰个咩啊金庸小说咧，嗰个咩福王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嗱，呢个个北王叫韦昌辉，咁啊大地主嚟嘅。咁咧，佢有成260亩地嘅，你乜幾誇張啊？咁但係因為佢咧本身咧同當地一啲客家，即係都係有錢人啦，就唔係好啱 key。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同阿洪秀全一樣，就是、考極都考唔到，即係讀極都讀唔到秀才。咁所以咧變咗咧，對當地嗰啲有功名嗰啲，或者即係叫做咧， 睇唔起佢啦， 睇唔起佢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當年咁啦，即係有啲嗰啲上流社會睇唔起一啲下邊爬上嚟嘅人啦，嚇。咁咧就咧就因為咁樣關係咧，佢為咗報復啊，為咗報復之後咧，佢就真係將自己全副身家咧捐曬俾拜上帝會喎，嚇、呢個韋昌輝喎。不過好可惜啊，呢個韋昌輝最尾咧都係同阿洪秀全反咗面嘅，都俾人懟冧咗嘅最尾。咁另一個咧就仲出名啦，就係、石達開啦，石達開就翼王啊，翼王石達開。咁啊話佢好威喎，16歲咧。就已經擔起頭家嘅，因為咧佢屋企父母早死，又冇兄弟姊妹，咁得佢一個。咁啊，同埋話嗰陣時話阿洪秀全同埋阿馮雲山兩個咧，係佢拜會佢嘅，拜會佢要求佢即係幫助，即係 sponsor 呢個太平天国，即係搞革命嘅。咁嗰陣時咧，話佢一個人咧，又除咗即係讀書啊、習武之外咧，咁啊仲好中意行俠仗義嘅。 喂，呢個問題真係要請教你喎。閒餘之餘讀書習武喎，喂，唔好講啦，我閒餘之餘都冇時間做其中一樣嘢啦，即係佢，你如果你睇呢個人係咪真係有少少天才咧？即係話如果係習武咁啊，嗱，佢邊個師傅邊個教佢啦，點樣打得啦？即係十幾歲，你覺得可唔可能咧？ 都有可能，佢16歲就。已經係帶住成班嘢，即係佢唔係一個人去加入阿洪秀全喎，佢帶領成唔知500人去嘅喎。 哦，咁佢即係已經有個， 即係佢本身佢屋企都威威地嘅，咁同埋都有班 馬啦， 有班馬嘅。但佢16歲就已經有。 喂，你16歲有班馬呢個就我又覺得真係 有啲天，唔係有可能有錢啦，又有錢又啲叻叻地啦。咁都有啲人讚佢話佢幼年版諸葛亮嘅，咁話兩個拜訪嘅咧，又好似呢個即係三國嗰個咩草奴嗰啲咩三顧草奴咁噶啦嚇，總之講到佢都好威嘅。 哦，咁我知道點解香港唔掂啦，因為香港冇呢啲人啊， 冇有錢仔啊， 冇一個有錢 嘅仔 打得 就打得嘅僆仔， 又有成班馬， 有班馬嘅人係嘛？ 係咯， 咁我就少咗好似石達開嘅。 係啦，我哋少咗石達開。 但問題呢個石達開咧，佢即係十僆歲就威啦嘛已經。就係因為即係我哋成日句咩少年即係了大未必佳啦。咁啊後來咧佢大咗之後咧，嗰個志向都係唔係好得啦開始。即係咧嗰個，因為佢後來同阿洪秀全反咗面之後咧，佢又冇反洪秀全，但係佢帶兵走咗。 走係啊，佢意思其實佢應該懟冧佢先。 係，我覺得佢應該係懟冧啊， 我 自己做嘅其實。但係佢又留條尾巴。咁後來咧，本來咧佢帶咗成唔知20000軍隊走。 嗱呢個我有少少解釋嘅。嗱你第一樣睇到咧，佢加入八上帝會，其實佢唔信嘅。 佢唔信， 即係 irrelevant 嘅呢樣嘢，所以咧，其實佢讓得大，佢少一樣嘢，就係嗰種宗教上邊，即係令到人有即係跟佢嗰種 charisma。佢有 charisma， 但係唔係好似洪秀全嗰啲，就係、是、你可以吹到天花龍。佢就好明顯啦，佢呢個弱點嚟噶嘛，就係個人咧好聰明，但係都好現實主義。就不慣那些吹水啊，吹到天花龍鳳那些東西，那就沒有這飯就 差點 砸死人， 砸死人。他呢，他就即是帶領，即是他全，即是他將他的，他又有家財啦，還有他自己帶埋人啦，一起就加入了這個 拜上帝會， 拜上帝會，那就導致了呢， 就非常之即係鼎盛啦，呢、這個呢、 這個即係有根啦， 係啦，開始有根啦， 有金啦， 係啦， 有人啦， 有人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搞事啦。好啦，我哋睇最後一張圖啦。嗱、啊，咁因為咧嗰陣時咧就嗱，佢、啊、有即係你睇洪秀全有樣掂嘅，就係咩咧？洪秀全咧，佢真係唔係好迂腐咁話咩反清復明？ 係，佢呢個真係最醒呢樣。 啊，佢唔係好迂腐嘅，因為佢話咧。即係佢情話咧，反清復明咧，即係佢話咧，如果喺即係康熙嘅時候咧，都啱嘅。但去到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咧，就唔係好啱啦，係嘛？佢話咧點解咧？佢話而家我可以反清，但就唔好復明啦。我哋要開創新朝啊！咁佢咧同埋咧，我哋唔使太謙卑，唔使過於忍耐。佢咧，我哋而家真係要威噶啦，即係唔使再過太過即係扮弱者啦。即係其實因為點解佢話扮弱者？因為原來早期咧。他哋嗰啲拜上帝會被人拉咗嘅時候咧，原來阿洪秀全咧唔係諗住用武力去爭取嗰陣，原來咧佢係用國際法，你好鬼勁喎！即係咧佢諗住搞司法制度嘅喎，佢嗰陣時咧淨係揾當時嗰啲清朝啲大官啦，然後就同佢講嘅啫話，哦你嗱你哋國際法上面咧，你喺呢個鴉片戰爭輸咗之後，你簽咗嗰樣嘢咧，你係准許外國人外國嘅宗教咧喺中國嗰度宣傳嘅嗰、那個傳道嘅，咁、所以咧。你唔應該打壓我嘅。佢早期係用呢種方法去 我哋而家都開始做緊呢樣嘢。 係咩？ 我哋有，我哋講呢個香港政策法啊嘛。 哦，係嘛？咁其實你睇佢嘅做法早期都係嗱，第一佢用正途，佢用司法。 呢、這個唔掂先至用武力暴力。 係啦，同埋佢又另一手又準備暴力，準備用武力去做兩做準備。 同埋佢如果唔復明咧，佢有個好處啊，因為如果復明咧，佢揾翻一個明朝嘅人。 即係嗰啲皇帝嗰啲後裔做咗個 symbolic， 如果唔係咧就冇得搞啦。咁所以後來佢淨唔使啦，淨由佢自己做得啦。但係最問題就係佢即係阿楊話，即係話洪秀全咧嗰、那個即係軍事才能咧都係弱嘅。所以到話楊秀清先至咧係有嗰個天分嘅。咁所以後來當楊秀清俾佢懟冧咗之後咧。其實太平天国就已經冇了，已經散了。再加上阿石達開即係年紀大了之後咧，那個心智咧始終不夠宏大啊，即係越縮越細。咁就跟佢人咧覺得冇乜前途咧，所以最尾跟佢嘅人咧，唔知道跟你好啊，就翻去跟洪秀全好。但洪秀全那邊咧又已經唔係好掂。咁所以其實早期咧，其實有楊秀清啊、韋昌輝嗰班一起搞的時候咧。是搞那些東西出 來的，這個跟我們開公司一樣的，開公司初頭大家即有個很明確目標開一間公司，但是一到成熟的時候大家就是你想你我的我想 即是我度你度我的嘛，結果就 很 typical 的了，這個就 那就搞到最後就是說你厲害那些還有打得那班大部分都已經瓜了，還有還有一些暴將呢，最好笑的暴將就是洪秀全瓜了之後，個仔咧就諗住去投靠有個部將嘅，嗰個部將咧就避佢，但係個部將唔係冇兵嘅，都成十幾萬嘅，避開洪秀全個仔啊，咁就因為驚話佢個仔一埋到身咧，第一我要聽你點，第二咧就會成為清朝嘅眼中釘，咁所以咧就唔好啦，咁啊避開佢，咁所以你咁樣見，你即係發嗰樣嘢咧，即係農民起義咧。要搞得掂咧，即係好似後來阿毛澤東啲搞得掂咧，即係要嗰個人本身即係好似毛澤東啲咁有魅力咧，先有得搞。如果唔係咧，最尾都係散收收嘅。 係啊，咁但係後邊仲有一個李秀成啊嘛。 係 嗰、那個嗰度打好耐。 係嗰打好耐啊！嗰個我哋可以下集再講啦。咁其他我點解將佢講太平天国咧？因為其實佢真係俾咗好多提示我哋嘅啫。好啦，我哋今日咧又到此為止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